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天黄昏的时候呢，即是传来一个令到香港人非常之不开心的消息啦，就是英女王的、丈夫，即是王夫妃的亲王呢，就在高寿99岁呢，就在温莎堡逝世。咁菲立亲王呢，就对于香港人来讲，我们自小大哥都即是对这位长者很熟悉的，他是非常高大的，是吧，就陪同过英女王来香港两次。他自己呢，如果没记错，应该1956年。 他独自的亚洲旅行的时候呢，就经过香港。 经过香港来一次。所以呢，他真正的官职来香港是总共三次。咁呢，就菲立亲王呢对于香港呢亦都有好大嘅关系啦，係咪，尤其是对香港下一代，不如冯志正你讲讲。 其实菲立亲王喺即係佢一生其实都非常之传奇啦。如果大家要想象返菲立亲王嘅人呢，你諗下佢係一个出生喺1921年经历过战乱嘅人。亦都其实佢爸爸妈妈呢其实都真係经历咗个战乱嘅惨况底下，喺坚毅下生长。所以五几年嘅时候，佢遇上一啲即係好好嘅教育学家呢，佢就认为原来男仔或者任何成年嘅青年成长呢，要有全人的人格，要有服务的精神，要有很多即是坚强的体魄。咁所以呢，就成立了我哋而家好多人都好熟悉，亦都受惠咗好多嘅，就係爱丁堡奖励计划。咁所以对于好多香港年轻人嚟讲，咦，未必认识呢边位王夫菲涅亲王，但係一定呢係会受惠过，尤其是我哋呢一代呢係经历过佢嘅爱丁堡奖励计划，考过啲章，好似就好似爸爸妈妈叫你做一啲 program 一样，实际上呢其实令到大家成长帮助好多 嘅。咁为咗纪念呢一位菲立亲王呢，同我哋香港之间咁多嘅咁密切嘅关系，所以我哋光明顶呢喺呢个电台节目呢，就特别呢係破例呢，係默为菲立亲王逝世呢係默哀20秒钟。嗱，你哋如果睇有人听到冇声呢，唔好以为係故障，係而家呢係默哀啫。所以呢，就希望光明顶嘅听众呢同我哋一齐而家呢对菲立亲王呢默哀呢20秒。好啦，咁啊，默哀完毕啦，咁啊，即系电台咧，即系为一位国家嘅元首都算元首级嘅领袖人物咧，逝世默哀，我谂都冇乜边个到我哋即系开先河啦，系咪？啱唔啱？ 喂，咁同埋调翻转咁讲嘅，其实喺英国皇室，当然而家好政治不正确啊，因为大家已经转咗唔同嘅老板啦。喂，但系其实好多我哋呢一代咧，的确系 冇政治不正确啲人，我哋唔讲政治嘅，我哋讲温情嘅啫，同埋讲文化啫，系咪？ 你谂下，我哋有爱丁堡奖励计划啦，用佢呢个爱丁堡公爵嘅名义去做啦。喂，我哋有菲涅牙科医院啦，系我哋有好多咧，其实用佢嗰、那个即系皇室嘅基金咧去奖励计划出嚟。咁而且其实菲涅亲王咧，其实佢自己嗰个人生经验咧，都令到我哋啲发觉佢对于年轻人嘅体魄咧系有一个好大嘅激励。 所以佢代表咧，即系传统嘅价值观。咁咧就唔怪得咧，即系而家咧，即系当然咧，佢年纪老大啦吓，但系咧据说咧就系当佢听到呢一个哈利王子吓，佢好锡嘅呢个孙咧，就同呢个梅根咧系接受美国这个电视主持人这个呢温富莱的访问的时候呢，就听到呢就极之呢是震怒。是吧，咁呢他已经呢就身体就不是几好的，因为呢那个感染就入了医院。所以英国呢都有很多传媒呢是指责呢梅根呢这个这样的扫把星兼催命鬼呢，是令到哈利王子的爷爷呢 是稍微呢是提早离开这个人世。 但其实很多人都记得呢，就是菲涅亲王呢其实 是一个几钟意啊容易发脾气啦，而且会成日乱讲嘢，所以其实他面对住很多很容易激心嘅嘢呢都唔系即系未发生过。 他不是乱讲嘢，他是有一种幽默感。 嗯。 这种幽默感呢因为是他菲涅亲王，譬如说啊，他嘲笑过他1986年呢去呢个中国访问，喺北京长城就遇到一个爱丁堡大学读汉学系嘅英国嘅女生。咁佢问你喺度做咩，个女生话我而家交换生喺度读呢个汉语。咁呢个菲涅亲王呢就好幽默咁话，喂你唔好留咁耐啦，如果唔系返返去呢你对眼呢都会变细咗㗎咁。我觉得呢个无伤大雅，非常之呢趣致的幽默感。 同埋佢试过呢喺英国嘅妇女协会见住佢讲话，其实英国啲女人都唔好识做饭，即係唔好识煮饭。 唔好识煮饭。 係呀，咁所以你知道其实佢，如果你用我哋嘅 standard 去睇，就佢可能係比较鍾意有人时讲下啲有味嘅笑话啦，有人时讲下啲即係比较即係跳脱嘅笑话。但你淡返喺一个英国皇室嘅庄严上面呢，其实佢有少少格格不入嘅。 我唔觉得係喎，我觉得佢攞牌㗎喎。佢又去过罗马尼亚咁样访问过嗰啲孤儿院啊，佢话咦，你罗马尼亚啲妇女生咗嗰啲仔女系咪为咗送佢去孤儿院噶咁？哇，呢一种风趣咧，我觉得非常之有人性。我嫌佢讲得少添啊，因为咧为呢个世界带嚟咧好大嘅趣味。 系 如果你话有啲人听到咧系觉得非常之愤怒啊，或者觉得受侮辱啊，呢啲系你嘅心理咧系要有所调节。 嗯， 啱啱不同你个心灵太过脆弱啊，所以咧真系谂起阿菲涅亲王咧，即系令人拧起又谂起咧佢嗰种幽默感咯，系咪讲笑话啊呢啲咧，即系令到佢更加贴地。 同埋佢一生其实讲真，即系以佢你望翻嗱，佢今时今日见到九十几岁嘅样咧，就梗系唔好觉啦。你睇翻佢年青时候嘅样咧，其实是一个相当俊俏嘅， 好英伟同埋好有男人味吓，仲亦都有古典啊味道嘅一个人物嚟。 而且系当过兵嘅，做过海军嘅，咁所以其实佢都一生系服侍过好多，亦都调翻转，其实一个非常之英气嘅男人。 系啊， 但系咧，其实佢就好不幸地又好幸运地咧，就系即系成为咗王夫。咁啊，王夫咧有一个几麻烦嘅地方，就系、是、去到外边，其实英女王要行出边啦，跟住然后即系可能王夫就只能够陪同。好多时候喺成个国家嘅 address 入边，一定要 address 咗女王先，跟住王夫咧都系其次嘅。甚至乎要在很多重要场合王夫是下跪的向英女王。所以以一个这么俊俏啊，其实都挺容易啊，追女仔又见到其实。 六尺一二这么高。 是啦，咁要佢做一啲即係咁样陪同职位嘅时候，有阵时口花花或者。 我唔觉得有所谓。 讲错嘢呢。 咁而家咪啲人话讲女性主义嘅。喺女性主义嘅眼中，菲涅亲王陪伴呢个英女王大半世，追随左右。行啊行后边，甚至有时候下跪，呢、这个系咪满足咗女性主义某种嘅想象咧？系咪想象嘅 咁啊，从来英国女性主义咧，我系唔明点解要好大力咁样推崇，因为从来咧喺英国嘅任内，尤其是皇室任内咧，女王咧即系攞到嘅功绩同埋为英国带嚟嘅荣誉咧，多过好多皇帝嘅。 当然啦， 维多利亚系其中一个啦，咁啊而家伊丽莎白啦，佢任嘅女王咧都真系管得好多好嘢出嚟。咁啊，甚至乎其实同香港都有关系，其实菲涅亲王其中一个祖先的血缘呢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咁而维多利亚王呢其实即是香港开埠那个。 就菲涅亲王呢佢话其实佢挨多两个月就真係足足100岁。1921年6月10号呢出生喺希腊嘅伊奥尼亚群岛嘅一个呢克基拉岛係希腊嘅王子。佢个父亲呢就係希腊国王佐治一世嘅第四个仔。他曾祖父呢就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所以呢他又是希腊的王子又是丹麦的王子。他的妈妈呢爱丽丝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曾孙女。外曾孙女哇你想想其实都跟英女王都有些血缘关系。好了广告回来再说。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咁呢位菲立亲王咧，都可以讲话生于忧患啦，因为咧佢1922年1岁嘅时候咧，就希腊咧就局势动荡吓，佢个伯咧康士坦丁一世就退位，佢个爸爸咧安德烈咧就竟然被驱逐出希腊，所以佢咧一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同屋企人流亡海外噶啦。 嗯， 所以咧就喺个呢个德国、法国、英国咧系受过教育，咁到咗呢、这个1934年，即系佢得嗰13岁咧，佢就已经识得咧，伊丽莎白公主。伊丽莎白公主咧，即系而家嘅女王啦。咁佢系维多利亚女王嘅玄孙嘅第三代表妹。咁跟住咧，菲立亲王咧就加入英军，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哇！你话真系呢啲历史系几耐咧，系嘛？咁咧战后咧，佢就向呢、这个英皇啊佐治六世要求，就咧希望咧就同伊丽莎白公主咧就结婚。咁佢喺军队嘅时候咧就写好多情信俾伊丽莎白公主、嗰啲情信咧写到咧系美美动人嘅，话一见钟情啊，我冇咗你唔得啊，咁系嘛？ 咁所以其实呢个皇室之间差唔多几十年嘅即系爱情故事，都真系即系令人哋好动容啦。当然亦都经历过好多唔同嘅波折啦。呢、这个即系皇夫除咗系有少少太靓仔之外咧，其实都会成日为皇室添烦添乱啦，谂咗好多新嘅窍出嚟，希望改革个皇室。咁、但系其实喺呢一段咁样咁传统同新潮之间底下咧，其实系变成咗一个好有趣嘅 partnership。咁就 系 令到即系英国都系带嚟咗多新嘢嘅。 咁佢为要娶呢个伊丽莎白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咧入籍英国，放弃晒所有希腊丹麦嘅皇室头衔同埋继承权啊！咁咧嗰阵时咧，英女王仲有一位阿叔德高望重啊，叫做咧蒙巴顿勋章， 系即系印巴分治嗰阵时蒙巴顿嗰个蒙巴顿， 系啊，蒙巴顿咁啊，就佢同英女王结婚之后咧，就英皇乔佐治六世咧就授予佢爱丁堡公爵嘅名客啦，所以而家香港大会堂嘅爱丁堡广场咧，啲都系因为佢命名嘅，系咪？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好似香港其实行前行后咧，有好多传统英籍年代咧，有好多即系唔同嘅遗迹同埋好多纪念嘅东西。其实菲涅亲王咧都摆低咗唔少嘅，即系我哋啲咩牙科医院啊等等咧，都系即系因为佢而去命名嘅。 嗯，咁佢做过上议院议员嘅喎。 嗯， 好多人唔知道咧，原来咧菲立亲王都系 House of Lords 嘅其中一位咧，但佢从来冇喺上议院发过言嘅。 嗯， 当然因为佢个身份啦，因为实在太高啦，咁咧就1952咧好出名嘅呢件事啊，就当佢同呢个伊丽莎白去非洲肯亚度蜜月嘅时候咧，咁呢个佐治六世咧就驾崩。佢驾崩嘅地方咧，而家英国伦敦东北方向嘅诺福郡嘅桑定咸皇宫。咁最新嘅一个系列就系皇冠里面咧，就有佢嗰、那个呢一段嘅历史嘅交代，都系有啲戏剧性嘅夸张啦。系嘛？咁咧，唔知嗰啲编导系有冇整蛊咧？就系当佢卡士嗰、那个。菲涅亲王个呢个青年嘅演员咧，一档八字眉啦，系嘛？虽然好高大，身形好似 系， 但系个样咧冇乜贵格。 哎呀，咁佢都几靓仔噶啦，叫做喺 Doctor Who 以前都做过啊嘛，喺 BBC 嘅时候。 呢、這个靓仔啊， 系呢个靓仔做 嘅。咁咧就你睇呢个皇冠呢个片集咧，竟然咧系呢个菲涅亲王同埋伊丽莎白公主有床上戏咯。咁啊，当然唔系英女王嘅角色有裸露镜头，而系佢，系嘛？除衫除裤咁样咧，见到后边个 pat pat 咁样啦。呢啲系咪人哋创作自由咧？英国系嘛？ 唔使抽气佢， 皇夫嚟嘅，啱唔啱啊？ 系嘛？ 即系喺嗰个肯亚嗰阵时啊，度蜜月啊，嗰啲咁嘅镜头啊， 又唔使可能平衡下，要女王都要除一除系嘛， 唔使嘅呢啲嘢系嘛？即系呢啲咧就真系言论同埋创作自由嘅风气啦。一教剪都不剪，亦都唔会有啲人喺度嘈喧巴闭啊！一阵又话伤害边个感情啊，皇室又唔中意啊，呢啲咁嘅狗屎垃圾嘢啊！咁咧，里边嗰片段咧就讲到呢个菲立亲王咧，同埋呢个伊丽莎白， 嗰時咧，公主啊帶佢落去睇呢個動物遷徙嚇，觀參觀嗰啲動物啊，係嘛？ 嗯， 同埋睇嗰啲咁嘅酋長啊，表演歌舞啊，嚇。 嗯， 咁咧亦都有一啲咧片段咧，係講呢個菲臘親王係對酋長，即係嗰啲非洲人啊，嗰啲裝飾啊咁。讲笑嘅， 系啊，你边度攞翻嚟咁 样？呢啲又即系其实佢系活泼顽皮嘅一面。 系， 你系要将嗰啲意识形态又话种族主义呢啲咁嘅标签加落去咧，你系觉得做人就未免太严肃啊？ 但系其实你调翻转咧，除咗即系标签摆落去之外咧，你都要代入翻佢本身嘅角色。当然，如果你话系一个传统皇室出身嘅，然后接受贵族教育啊，喺屋企即系净系读 constitutions 啊，佢就未必会做到咁跳脱。但系你谂下，其实佢喺战前。出世跟住遇上战争嘅时候就遇上惨剧，一生流离颠簸，仲要喺军中嗰度长大。咁你会知道咧，其实佢即系有少少狂野，又唔似一个皇族。虽然佢有个皇室嘅血统，咁其实 系 好合理嘅。 系啊，系嘛？咁所以咧就有啲人话佢啲引起争议，完全咧就我唔觉得系啦，系嘛？啲人又话佢风流成性啊，呢啲咁啊。 系啊，咁如果睇对 clown 咧，就一定好多嘅啫。佢讲好多唔同嘅风流历史咧，都系。将一啲传闻摆咗出嚟， 传闻摆入去咯。 系啊，喂，咁但系即系无论系摆咗好多传闻风流成性嘅历史入去都好咧，你反而显得出咧，其实呢个菲涅亲王佢嘅经历同埋佢性格的确真系多元化咗好多。而且就发觉，如果系一个你自己代入翻都好啦，变咗个咁花花公子，变咗个咁中意玩嘅人，但系就系要为咗呢个国家，为咗呢个英女王，要摆喺一个即系喺屋企入边做一个陪伴嘅角色，出到去出边嘅时候由一个太太就主理晒成个国家，就一生变成第二个嘅，系一个影子下面生活嘅人。其实真系佢为嘅付出都好大嘅，其实 唔容易啊！虽然一世都唔使担心冇钱使，系嘛，冇得食。好啦，呢个新闻翻嚟咧，继续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在菲立亲王他有一个这样的强悍的性格呢，这个多少是跟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刚才讲过，他是这个希腊的一个王子，是吧？那他的父亲呢，他的父亲呢是希腊的国王佐治一世的仔。就叫做安德鲁 Prince Andrew， 呢个同菲立收尾生咗查理嘅， 再生多几个 个仔咧就同名嘅，系嘛？咁咧嗰一年咧就发生咩事咧？咁咧就呢一、這个菲立亲王嗰个父亲安德鲁咧，就早年咧就接受过军事训练，就入过咧就是、希腊嘅军队。嗱，呢啲对于希腊嚟讲咧。嗰啲王子咧，通常都系要入伍嘅，英國都係啦，係嘛？咁咧就參加過咧呢個叫巴爾干半島嘅戰爭。咁咧到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嘅前夕咧，安德魯嘅父親咧，即係菲立親王嘅爺佐治一世咧，就被人刺殺。刺殺之後咧，就變咗咧大仔，即係安德魯嗰、那個大嗰、那個阿哥咧，就康士坦丁咧，就做咗希臘國王。即是菲立亲王的阿伯是做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登基做了希腊的国王。好啦，咁呢度出现问题啦，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哋只讲过啦，萨拉热窝发生呢一个奥匈帝国是遇刺。咁然后呢就嘘嘘声就因为协约国同埋同盟国之间嘅军事同盟呢就全部埋晒堆，就分成两派啊，呢、这个奥匈帝国就同呢、这个德国就联盟啊。咁呢然后呢就变咗呢个俄国呢就支持塞尔维亚。咁呢半壁江山呢成个欧洲就即刻陷入战火。咁康士坦丁即係菲立亲王个伯做咗希腊国王呢，咁就觉得呢喂唔係话好驚。即刻宣布呢就话希腊呢係保守中立，两边都唔帮。咁你睇下四围呢兵凶战危呢，呢、这个咁嘅决定呢亦都係可以理解，係咪？ 咁但係點知咧，佢呢個中立嘅政策咧，就引起咧好大嘅爭議，係嘛？咁咧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就國內嘅政府啊，同埋嗰啲黨派人物咧，就對呢個希臘保守中立咧係極之不滿。咁於是咧就呢、這個康士坦丁就要退位，就連帶安德魯咧係亦都要退位啊。咁咧就變咗咧呢、這個國王咧就被指為啊呢、這個對國家不忠。 嗯， 退咗位嗰陣時候，菲臘親王咧得一歲幾咧，於是就流亡啦，就去咗法國嗰度住啦。所以呢個童年嘅陰影嚟講咧，就令到佢覺得咧，即係戰爭咧。在他的脑海里面就留下记忆的。 同埋他去到法国的时候都并不是一个完全安详，因为你想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其实静了下来不够几年十年呢，就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酝酿。所以你听起上来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他当其时又面对着他另外一个人生的问题呢，就是究竟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甚至乎佢哥哥同姐姐咧，就究竟要行边一边，要企边一边，重新要剔多生一次。 好啦，喺1930年嘅时候咧，咁呢一个安德鲁咧，就同佢嗰个老婆咧就系嚟分居。咁咧，菲立亲王咧系安德鲁唯一个仔。咁嗰阵时咧，佢喺英国嘅海军系服役嘅第二次世界大战，但系咧佢四个。家姐同妹咧，就全部咧系嫁晒俾德国人。而且咧三个啊，其中三个咧，嗰、那个即系嗰啲姐夫同妹夫咧，都系同纳粹系有官方嘅关系。咁咧，所以咧就菲立亲王咧喺嗰阵时嚟讲，你就喺英国嘅军方嗰度咧系对纳粹，但系你自己四个家姐同埋个妹咧。就有三个咧就嫁咗俾德国嘅纳粹分子，咁所以咧就系引起少少嘅争议啊。咁到咗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未打完咧，菲利亲王嘅父亲安德鲁喺蒙地卡罗就逝世啦。咁咧，所以咧呢段咁不平凡嘅早年嘅历史咧啊，亦都令到呢个菲利亲王咧。即係佢入咗呢、這個，講完講係入罪啦，入罪咗呢個英國皇室之後咧，佢就一定要咧諗擔當好佢呢個角色，嚟到咧為佢早年嘅少少嘅爭議咧係作出一啲補救。所以咧，當佢同英女王生咗查理斯出嚟，佢係對查理斯嘅教育係特別嚴謹， 仲要係覺得就係、是、一個男仔咧，一定要強壯啦，要有體力啦。個原因你諗到嘅就係、是、因為你諗下菲利親王可以細細個嘅時候幾歲就唔夠咧，就俾人踢咗出皇宮，跟住就流離咗唔同嘅國家。咁當然皇室窮極係有個譜啦，但係即係之前我哋好似差唔多上個月嗰集話就係、是、一個真正嘅悲劇係咩？就是、我本來係一個王子嚟噶嘛，或者我本來得個皇室成員，但竟然咧就係要流離失所，然後仲要同自己嘅親人去作出對立。甚至乎喺佢喺留学期间啊，喺佢细个期间咧，其实佢身边嘅屋企人最亲嘅姐姐咧，就遇上凶难。 系啊， 姐姐同佢个肚入边嘅仔， 同埋咧细路咧，全部死于飞机意外。 系咁，所以你 谂下，亲家姐嚟嘅， 所以你谂下，其实佢年轻嘅时候系遇上几多劫难，所以去到喺佢嘅眼中咧，就觉得喂，我哋真系作为一个男仔咧，应该要 tough 啲。咁同时间咧，其实你如果大家睇开英国历史咧，嗰阵时系应该有一个叫。冇記錯叫 Hans Kang 嘅一個嘅即係英國嘅教育家咧，其實就開始去崛起啊！佢開始講話一個人嘅成長咧，唔可以淨係讀書英文、中文、文學嘅，要有六個嘅 discipline， 其中嘅 discipline 咧就係服務同埋體能。 系， 其实佢真系信咗个图，所以因此咧，你会发觉佢早年咧对于查理斯咧系非常之 tough 嘅。 系啊，成日闹佢啦，处罚啦，要送佢寄宿学校啦，甚至对佢进行某啲嘅军训啦。 咁起码佢自己当过军啊嘛，我仔冇理由咁弱鸡嘅。 咁所以咧，因为佢早年呢啲嘅经历咧，佢更加觉得为英女王个仔啊，培养一个咧，即系。为英国的皇室培养一个咧，勇毅的下一代是他的功绩啦。因为咧喺嗰个宪政上咧， 由于英女王如果逝世之后呢，下一个接皇位的呢是查理斯。 嗯。 所以查理斯虽然是他的仔，但在君主立宪的宪制里面呢，查理斯呢是高级过他的老豆的。是。是吧，咁所以在这个阴影之下呢，即查理斯逝世，偏偏他天生呢个性格有少少柔弱。 嗯、 他对老豆那种严苛的教育顶不顺。 又喜欢看戏剧。 是吧，咁查理斯本身呢，所以后来呢就变咗呢有少少优柔寡断啊，扭扭零零枝枝整整啊，咁样。变咗个呢嗰个性格反而出唔到嚟。所以而家我哋一睇到查理斯同埋佢个爸爸菲立亲王两父子一企埋一齐呢，你明显睇到菲立亲王气宇轩昂个气场呢係劲过仔好多。 嗯。 啊，咁所以呢，因为菲立亲王咧，佢喺嗰个菲立亲王喺呢个英啊皇室里边啊，真系一个擎天柱。 嗯，无论身高同埋个态度都系。 系啊，所以咧就查理斯咧就变咗喺佢个阴影，喺个影子里边咧成长。 嗯， 所以就成日咧就传出查理斯又唔系好想接位啊，咁佢阿妈又唔俾放啊。 嗯， 咁结果咧就当然我哋知道咧，1997年咧查理斯呢个王妃啊，呢个戴安娜车祸逝世啊，嗰时啊种种咧系对于皇室极之不利嘅传闻啊，咁咧就威廉同埋哈利两个冇咗阿妈，咁冇咗阿妈嘅时候咧，就菲立亲王咧就对呢两个孙咧系十分之照顾嘅。 嗯， 喺嗰个戴安娜王妃嘅葬礼嗰度咧，全英国公众咧当初咧就话对英女王两夫妇咧有啲睇法啦，系嘛？因为英女王明显就唔中意戴安娜啦。 嗯， 咁戴安娜之所以不讨英女王喜欢，亦因为佢自己个私德有啲问题啦。 嗯， 就同呢啲马术教练啊，咩埃及富商个仔啊来往过密啦。但系咁样咧，因为咧嗰个婚姻咧系正因为佢自己入世未深啦，那個婚姻係一段錯誤，所以呢個誰是誰非好難論斷。 嗯， 咁所以咧，當戴安娜車禍死嘅時候咧，菲立親王咧係對同呢個威廉同埋呢個哈利講嚇、啊，要拖住佢手一齊咧就繞母親嘅棺木咧係繞行一圈，咁咧就全國啲人睇到咧，就終於對嗰個菲立親王同英女王某啲嘅怨对咧，就终于放低 啦。所以其实你见到菲立亲王嗰种，即系喺皇室入边，尤其是家庭关系入边个维系嘅角色咧，系好严，即系好鬼重要。但系点解会咁样咧？你谂下，其实佢本身系一个花花公子嚟嘅，靓仔嚟嘅，点解佢会对于皇室呢件事咁有即系 duty 嘅感觉 咧？ 因为你谂下，佢细细个就正正话俾你听，就系佢知道一个皇室嘅存在咧系并唔正常嘅。喺现代社会系好容易皇室会俾人瓦解嘅。有民族主義，有呢個Republican 嘅理解，共和主義嘅理解咧，對於皇室係可以好厭惡，而且一下子好厭惡嘅時候，要踢走你，可能係幾個月之內嘅政變就將一個皇室踢走。所以即使佢個人嘅性格可能 父親就係啦，係嘛？ 其實正正就係佢自己嘅個人經歷，所以佢知道就係佢呢個咁嘅經歷咧，導致到就係話，即使佢嘅性格係幾中意貪玩，佢個人你見到佢講啲笑話啊，其實都幾貼地嘅時候都好咧，但係佢去到呢個咁嘅性格望。翻住自己皇室，皇夫咧喺成个嘅英女王皇室或者成个英皇皇室咧，得一个责任嘅啫，就系唔该要制造下一代嘅皇帝，同埋咧就系、是、你真系要调教一个好嘅皇室出嚟。呢、两个责任可以话喺菲立亲王度咧系完全做到嘅，吓、除咗有一个全位嘅皇帝仲有 spare 之外咧，而且佢真系对于教育咧系好有心。咁当然最后就系对于呢个查理斯王子咧就唔系咁友善啦。咁但系临尾佢都尽量系即系补救翻嘅。 所以查理斯王子同个父亲咧就好少交谈嘅。 嗯， 咁、但系咧即系你睇呢个查理斯王子今年咧几多岁？已经72啊， 系 差唔多73岁。咁咧仲。佢父親母親都喺度健在，所以佢其實幾好福氣，係咪啊？ 係。 咁咧就而家，所以咧就因為係咁咧，菲立親王咧對於威廉同哈利咧就特別關愛，尤其好錫哈利。 嗯。 咁所以咧就傳出咧就哈利咧就娶咗呢個梅根咧，就菲立親王啊、英女王啊都覺得唔係好適當。 嗯。 啊，咁至於話取笑啊梅根。啊，生嗰个仔阿奇嗰个肤色嘅问题，即其实都唔系乜大不了啦。据说就唔系菲立亲王或者英女王，系安妮公主。 亦即係佢個姑媽阿威廉啊，個姑媽呢啲，我覺得無傷大雅啦。結果咧，小事化大，就俾喺梅根咧喺大西洋嘅另一岸咧掀起呢啲咁嘅左翼嘅政治正確嘅文革大批判，所以有冇造成對菲臘親王嘅情緒嘅一啲加害咧？咁呢個就真係有冇個直接關係？呢個就可能永遠都冇人知啊。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啊，咁而家菲臘親王咧逝世咧，就正值於成個英國君主立憲制，呢個皇室咧就引起一啲網絡嘅爭議啊。咁係咪真係動搖到國本咧？我諗就未至於。但你都知道咧，而家咧網絡嗰度任何極端啊嘅言論咧，都可以咧係放到好大啊。由於呢個梅根啊產生嘅品格嘅問題啦，係嘛？公然講大話啦，咁啊累到一個英國獨立電視台的主持人摩根咧係辭職啦，係嘛？因為摩根話唔相信梅根嘅説話啦。梅根你加入英國皇室咧，就吃女扒外啦，就利用皇室嘅光環咧，就四處咧就敛財同埋咧沽名釣魚啦。又正好似大陸話齋叫做吃飯砸鍋啦，即係用呢啲小龍口腔嘅文化嚟到譬喻就最直接啦，反而。 系啊，咁但系而家夜，我哋都好似抽到啲消息咧，就喺电视新闻见到咧，就好似哈里王子就应该系翻紧去英国，咁亦都系有啲网民问：咦，系哈里王子翻去啊，定哈里王子夫妇翻去咧？咁啊，呢个都 嗰个就最好唔好去啦，系嘛？即系咧，费事沾污啊！呢个文明嘅形象啊，咁你发表呢一啲咧系咁伤害呢个皇室啊嘅言论咧。你哋去到英國咧，都賺千夫所指嘅。 係啊，但係你話呢一個就叫即係你仲要有啲唔係好想佢翻去啦。咁但係調翻轉啦，有好多喺即係英國皇室流落嚟嘅嘢，又會唔會應該悼念佢？例如香港，即係我哋而家就真係好尷尬啦。我哋呢一代嘅所有人咧，就基本上都係喺差不多係即係英國殖民地下長大嘅。咁我哋究竟香港嘅政府係唔係應該即係都話曬托管咗百幾年啦？你話佢入侵你都好，嗰、那個係佢幾代之前啦。呢一代嘅女王啊，呢代嘅菲臘會冇乜點樣去入侵過你喎。咁係唔係應該香港嘅特區政府今晚就發文就話多謝佢都俾咗起碼個愛丁堡獎勵計劃我哋啊，菲臘牙科醫院我哋係咪應該都要發文悼念咧？ 即係個悼念嘅聲明咁樣。到目前為止有冇？ 到目前為止未聽過。 咁你嘅身為智庫啦，係咪？咁你頭先提出嘅呢個係咪一個即係來自一個知識分子嘅一個道德嘅呼籲咧？係咪咁解？ 除咗一個道德呼籲之外，都其實係問緊一個好重要嘅歷史問題。咁當然嚇，而家大家就話風風火火、國安法咩都好啦。但係我哋事實上，我哋喺成個香港嘅殖民年間一百幾十年歷史係有功有過有 contribution 嘅。咁究竟我哋成個政府點樣看待呢件事咧？ 哦，佢邊度有呢個知識高度同埋一個？胸襟膽量咧，係嘛？我覺得你呢啲問有少少多餘咯。 喂，咁 suppose 係應該，如果你話誒唔係嘅，我哋歷史只係得廿幾年嘅，咁啊就係正總之我計回歸之後，咁我咪算咯。喂，但又唔係喎，香港警方啊自己寫到明係全個亞洲最早一批警方嚟嘅，咁你即係計埋之前 嘅。咁佢計埋殖民地歷史啦。 係咯，計埋。 香港警方咧個警察總部咧係歷任殖民地時代嘅警務處長嘅玉照咧係全部掛曬。 即係你冇理由話誒喂嗰班唔係嘅喎，1997之前嗰啲唔該同我掹翻曬落嚟。 冇啊，佢擺曬出嚟嘅。摆 晒出嚟嘅，咁即系你承认嗰段历史啦。喂，咁但系嗰段历史，我哋香港好多唔同嘅嘢都摆咗喺度噶啦，包括头先讲嗰啲吓计划啊，有啲咩青年又好啦，跑马地有几个坟场啦，跟住我哋附近仲有好多街道命名啊，我哋都有唔同皇室将军摆出嚟。 菲臘親王牙科医院啦， 系啦，咁全部都摆晒出嚟。喂，净系喺呢个港督府喺中环附近都仲有维多利亚公园啦，女王嗰个皇后大道啦。喂，咁呢堆嘅歷史，我哋點樣去看待佢呢？其實就好即係好衰唔去衰，咁啊咁不幸咧，就啱啱好皇夫就離世。你淨係從呢一個咁樣嘅悼念嘅法文啊，就已經考起香港特區政府啊，即係究竟新聞處誒唔係 Advisor CE 出一份嘢，喂即時悼念咧？ 但是听闻林太你都是在那个年代出世的。 他是一个受益人。 是啊，你都 是。成个殖民地时代的教育和文化的得益者。 咁甚至乎係喂佢當官嘅時候，佢唔係即係回歸後九七先入去做官㗎，佢好早期就已經入咗去我哋嘅皇室下面嗰個英國政府下面嗰個香港政府㗎喇噃。咁、你早幾年你個 office 個上面仲係掛住士頭婆張相，咁係唔係應該都同前 所謂嘅士頭婆呢、這個不呢、這個咧稱呼，我覺得唔係好尊敬。 係、這個好市井，我哋用翻頭先講宅女啊，去吃鍋嗰啲都好啊嘛。咁但系我哋话喂，其实啊，系咪同老板个先生过咗身，甚至乎嗰个唔好叫先生，一个皇室代表嚟嘅，都叫做老板之一，系唔系应该就出翻封信？你唔系用呢、這个即系、就是、香港特区政府首长嘅名义出，都唔该 personally 喺自己个 blog 度出翻啦，系咪先？喂，唔知佢噶，仲有我哋啊，经历过可能系阿叶刘淑仪嘅立法会行政会议成员咧。佢當其時嘅出身，佢嘅嚇係做到當其時嘅官職，都係喺嗰個年代嘅。咁啊諗下諗下，仲有好多人都要面對住呢個問題。咁、但係我睇嚟就睇翻而家各大 Facebook 同埋政府網頁咧，就好似一啲聲氣都冇啦。啊，究竟係 即係你覺得咁樣唔恰當？ 好唔恰當咯！即係諗下一個提攜咗你嘅人。亦都真係佢做咗個咁樣嘅 system， 咁樣嘅制度出嚟，我甚至乎唔知添，咁可能阿林太又話自己年年考第一，佢可能分分鐘係愛丁堡都考過章㗎喎，咁係唔係佢都係可能即係要做少少嘢呢？ 咁即係眼見青年才俊如阿馮志正先生呢都咁懂得飲水思源啊，同埋一種呢報恩嘅情懷啊，喺你身上呢我真係睇到非常之高尚。这个可以讲是中国儒家的道德情操。 哎，咁你讲埋呢一句仲大镬添。如果我哋真係要讲饮水思源感恩咁重要嘅道德情操，中国人嘅道德情操，咁系咪我哋特首应该表现一下呢？即係你呢啲咁嘅情操唔系淨系英国嘢嚟㗎嘛，都系。 我就冇諗过不过你冯志正咁难得咁样讲出嚟系嘛，我谂都几发人心性嘅，啱唔啱？ 系啊，所以但系唔知啦，即系我哋香港政府近排就好似政治 局，香港特区政府唔系香港政府， 系 香港政府咧，简称泛称港府咧，一般嚟讲系指1997年6月30日之前嗰叫香港政府。1997年七月一号嗰叫香港特区政府系唔同嘅，所以我睇到啲传媒叫咩港府港府嗰啲咧系不正确嘅，系叫特府。 系 咩啊？系咪继续讲继续？ 所以咧，呢啲咁样嘅特区政府嘅职员啦，同埋官员啦，同埋包括以前好振英嗰啲咧，都系唔系应该受过人恩惠都做翻少少嘢咧？ 冇乜期望啦。即系我想，即系你又针对阿林郑月娥，佢本身系呢个英皇陛下嘅政务官出身咁解，嗰度有条路落嚟咁解系嘛？好啦，咁啊，好啊，又到周末啦，下个星期一晚11点。